北京时间21:00，伴着旋律的脉搏，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，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，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。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.6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，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。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，用话题引领精彩。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，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。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，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。这里是 FM986。 每天，我们都在不停的寻找，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，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，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，去发现，去感受。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。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，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。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， 这里是 FM986。 生活是有色彩的，生活是有滋味的，生活是有长度的。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。生活麻辣烫，每天都精彩。 小鸡快跑，小鸡快跑，小鸡快跑！爸爸，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？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，麻辣烫就要开播了。 生活麻辣烫，越听越有味儿。 Hello， 各位亲，大家好，这里是 FM986 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，又到了同样的时间和各位好朋友们相会于电波当中了。天气一冷呢，这恨不得马上就给自己加一条秋裤来御寒，但是很多朋友呢会觉得加一条秋裤就会把自己曼妙的身姿给毁掉。美丽善良的我今天呢就推荐几个特别好吃的火锅给大家，保证你吃完之后都不用穿秋裤了。热乎乎的火锅吃起来身体立马就暖和，让人欲罢不能，越吃越辣的，越吃越香的，而且还有越吃越苗条的，保证你不穿秋裤也能保暖。好吧，首先就要推荐给大家的就是越吃越辣的重庆火锅了。如果你是重庆火锅味道的爱好者，那么你绝对不能错过的这家店就是重庆老字号的美味了。他家用的牛油锅底，汤料十足，味道鲜醇，红油锅底第一口的感觉就是一个仙子，接着就是越吃越辣，越辣越想吃，吃到最后大汗淋漓，非常的巴适哦。我推荐的这个重庆老字号火锅呢，当然就是谢记火锅了，地点在朝阳区的工人体育场院内21号看台对面，人均消费110元左右。谢记香辣牛肉是特别要推荐的，也是几乎每桌都必点的，用腌制的调料腌制很长时间之后，所以牛肉的肉丝里面都浸润着麻辣鲜香的味道，咬上一口肉质又很鲜嫩，而且呢带着辣的感觉特别的痛快，可以顶两条秋裤的热量了吧。开个玩笑啊，那么吃重庆火锅一定要吃鹅肠，这样才地道，涮起来是又鲜又脆。来，跟我一二三，上下上下站三下就可以吃了哦，是不是已经流口水了呢？ 要吃辣火锅，除了去重庆谢记火锅之外呢，辣府也是可以的，而且这家店呢非常的火爆，很容易撞到明星哦。辣府的火锅呢真的是够辣，哪怕你点了微辣的汤料，其实也是比较辣的，但是香油小料特别好吃。一年内有300位明星来此吃饭，毫不算夸张，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各路明星，根本不需要特意去撞星，尤其是在下雨天还有69折的优惠哦。在这家店吃东西呢，特别有趣的就是吃之前服务员会请您签下一个生死状。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原因只是因为这家火锅店的汤锅底料实在是有些过于辣了，为了表示你愿意吃辣的决心，所以自愿签字哦。尝了一个之后瞬间觉得脑顶都在冒火焰，辣宝宝们过来挑战一下吧，保证你能脱掉秋裤哦。辣府的地址呢，在3里屯路33号3.3大厦的3006商铺，人均消费150元左右。接下来带领大家去吃串串。这家串店呢叫做耍牛氓串串香，耍是玩耍的耍。那这家店的串串呢是6毛钱一串，但却好评如潮。60多种串串，想吃啥都有，不重样的吃都能把人吃顶着。除了串串种类多之外呢，这价格也是很接地气很亲民，6毛1个签子。当然了，除了串串，这里还有其他各种能把你辣哭的小吃。对于牛肉控来说，这里真的是太爽了，吃完马上就想脱外套。耍牛氓串串香的地点呢，在百子湾黄木场6号，人均消费76元左右。 好的，一首歌曲之后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那今天呢，带领大家去吃火锅，保证你在寒冷的日子愿意脱掉秋裤，保持曼妙的身材。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个火锅是超级正点的香港打边炉。要吃香港打边炉，必须去小红袍私房火锅了。来这家店吃火锅，底汤都能给你喝个精光。这个汤头呢，就是非常诱人的。据说人家这个汤啊，可是祖传秘方，女孩是越喝越滋养哦。小红袍香港私房火锅的地址呢，在三里屯中国红街一号楼三层北侧，人均消费240元左右。来这里吃饭呢，必点的招牌锅底就是金乌藏椒了，一锅四吃，保证你吃完之后相当于半个秋裤。在这里可以涮鸡肉吃，而且涮完的火锅汤呢就是满满的鸡汤了，马上喝掉也是没有问题的。而且这里还有汤熬粥，涮完菜之后一锅餐结束之前再来上这么一锅粥，那才算完美哦。如果吃肉害怕长胖的话，那么我们不如去吃海鲜火锅。想吃海鲜火锅，一定要去红顶海鲜捞，因为他们家有纯正的鲍黄汤，用鲍鱼、瑶柱等十几种海味干货，无任何添加，十几个小时文火慢炖出来的，最后浓缩成一锅精华。红顶海鲜捞的地址呢，在梅市街廊坊头条交叉口处，人均消费190元左右。用鲍黄汤来涮海鲜，简直鲜到要飞起来。看着这咕噜咕噜的汤底啊，感觉整个人就已经暖了，还没等开口，是不是已经热气腾腾了呢？这里的海鲜都是来自獐子岛、挪威、澳大利亚、法国等等的，只要哪里的海鲜好吃，就选哪里的。 密密麻麻的资讯网络，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性价值，华里华外的讨论主题，编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，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，驾驶着私家爱车，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，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。 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记忆，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，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，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，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，主张你的个性路径。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，呼吸 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，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 今天用吃火锅的方式为大家驱寒保暖，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吃涮羊肉。天气凉了，涮羊肉最适合了，是不是？老北京的铜锅散发着无限的魅力。接下来我就推荐一个性价比超高的老北京火锅，满恒记火锅。他家的肉都是内蒙纯天然草原的羊肉，而且价格呢也比较实惠，都在20-30块钱左右，团购更值哦，双人豪华套餐才98块钱，两个人吃到撑，价格更是良心哦。满记的人均消费80元左右，在平安里西大街14号赵登禹路口的西南角。吃涮羊肉正宗的当属铜锅，除了刚才为大家推荐的满恒记火锅之外呢，这鸿运轩饭庄也是很不错的选择。传统的铜锅汤底呀，都是清水，只有这样才能凸显出肉的本味儿。这里必点的就是鸿运轩的三大绝活：半边云、生吃牛肉和小火烧。所谓的半边云呢，就是一半肥一半瘦，白白的肥油看起来像云彩一样，这肥肉吃多了一点却也不腻。生吃羊肉让人见识了传说中的羊肉刺身，选择的都是相对卫生更嫩更鲜美的魔当肉，真的是一点也不膻，口感极其绵软。这鸿运轩的人均消费呢在96元左右。长营三兄弟也是一家传统的火锅店，在百子湾路精良大厦的北侧，人均消费在110元左右。长营三兄弟的火爆程度不亚于聚宝源，羊肉也是相当厉害的，一点不膻不说，平时不吃羊肉的人在这里也能好好的吃上几盘。除了涮肉，这里的羊肉串也特别的好吃，在国贸这一片算得上是非常接地气的馆子了。尤其是他们家的手切鲜羊肉非常的新鲜，也是他们家的招牌菜哦。 So 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。 FM 98.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伴着旋律的脉搏，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，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，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。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98.6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歌曲之后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98.6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来推荐一下那些可以好吃到让你脱掉秋裤的火锅。在鼓楼边上装修很有云南特色的一个小店，便是火烧云傣家菜馆了。他们家的油焖鸡特别的好吃，店家还贴心的推出了半锅款，同时呢辣度也可以按照微辣、中辣和特辣自由选择。火烧云地址呢在旧鼓楼大街的甲174号，人均消费90元左右。这满满的一锅土豆和鸡块，大块的鸡肉裹着绵软的土豆，盛一勺浇在米饭上，简直是美上天了。就这么慢慢咕嘟咕嘟的炖着，然后慢慢的吃着，微辣已经是很爽了，好吃的不能停下来，吃完鼻尖冒了一层的汗，怎能不让你驱寒呢？云南的老火锅呢又叫做炊锅，炊锅的上半部分煮菜，下半部分烧木炭，中间呢有一个烟囱，其实和老北京火锅的造型特别的像。咱老北京的火锅呢是清汤然后涮肉，而这个火锅呢则是里面已经摆满了各种食材，一层一层的在锅里慢炖，越煮越香，荤素搭配。要想吃到这云南的传统火锅，一定要去哈尼个旧。它的地点呢也是在鼓楼，在鼓楼东大街的钟楼湾胡同48号，人均消费90元左右。山西菜呢我是很爱吃的，但素来只知道山西是吃面食的，从不知道山西也有传统的十斤火锅，接下来搜罗出来推荐给大家。我要为大家推荐的这家店铺叫做请进山西餐社。请进的请就是请客的请，而进呢当然就是山西的简称进了，一词双关。这家店呢是人气晋菜馆乔家大院开的副牌，主打山西菜，环境非常的好，气氛很清幽，古色古香。山西菜素来以面食为主，对于山西菜的印象就是像各种的卤汁刀削面，但是这十斤火锅也是别具风味的。这请进山西餐社呢地址在好运街1号，人均80元左右。